好啦，翻嚟第三節嘅星期二得到啊！咁啊嗱，網友咧應該都會等得好心急啦，因為咧好多即係都要求我哋講多啲個股市啊，同埋咧嚟緊嗰個未來一兩日嘅走勢啦嚇。咁好抱歉啦，今日呢個節目就算錄咗，聽日出街可能中午或者晏晝啦嚇。咁但係咧，而家個市其實就反彈翻上嚟，差唔多幾百點啦，又未夠一千嚇。今朝早最高嘅時候咧，就彈過上去30,100嘅， 係 嚇，即係反彈成600-700點啦。咁啊，好多人問係咪見底啊咁樣啊 ，Johnny， 你覺得咧？ 我會小注玩一玩咯，即係我都即係同你拍檔，咁我都會聽你嘅睇法嘅喎。咁你覺得係個牛市未完？咁如果呢個浪回咗落嚟，變咗有一個靚嘅位置可以入一入嘅，咁而你手上有能力嘅時候，咁啊不妨入啲正股咯。我就咁諗啦。 嗱，因為咧，我一陣我會詳細解釋，即係詳細同大家講啦。因為可能好多聽眾第一次聽我哋節目啊，唔知道我哋以往呢一年嚟講乜嘢，係咪？咁啊，由舊年咧，我哋想重新講下啦。由舊年開始咧，我哋開始發覺呢個市咧唔係好對路啊，同以往我哋所接觸嘅股市完全唔同。嗱，以前咧，我哋話會見到好多啲婆仔啊，喺啲證券行同埋嗰啲銀行咧喺度撳機係嘛，咁啊有所謂全民皆股啦。其實全民皆股年代咧，由1973年股災開始，當時真係你如果睇有睇大時代都知啦，係咪嗰個方進新攞嗰啲水喉係咪消防水喉嚟啡啲股民，嗰啲股民都唔肯走嘛。係，係嘛？咁啊，即係大家有睇大時代，其實都知道當時好瘋狂噶啦，有一隻叫做香港天線。一蚊上市炒到20多蚊，冇嘢嘅喎，冇正冇純利嘅喎，即係冇間公司唔做嘢嘅喎，淨係負責研究嘅啫喎，研究天線嘅啫喎，咁樣都可以炒20多蚊。係，呢只就係、是、即係當時係等於一個概念股啦。咁啊，股災經歷咗好多咧，香港人其實咧，我覺得香港人對於股災嗰個免疫力越嚟越強嘅啦。今次咧，上個禮拜美股跌千幾點咧，香港跌1,600多點啦。 係。 大家出去市面有冇發覺咩異樣啊？ 冇乜，因為股市對於市面嘅經濟，即係個直接關係已經冇以前咁大。 直情咧嗱，因為咧以往依幾即係嗱，我因為我年紀，我話俾你聽，經歷過八七股災，你都唔信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哋係經歷過九七股災，跟住其實九七同九八係兩次股災，因為咧九七年由16,000多點懟落去，懟穿10,000點。期指一日跌2,000點，係10,000跌到落8,000啊！期指即係當然係玩嘢啦。咁到第二年啦，係由12,000點咧跌到落6,000幾，跌咗一半嘅。呢啲係咪叫大時代啊？我哋睇過曬。跟住到2000年嘅科網股泡沫啦，好多人都領咗嘢啦。 係啊， 嗰啲公司係咪都改過乜.com乜嘢數碼乜嘢乜嗰啲高科技，就呃人啦，係咪？咁啊，到2007年，港股直通車， 港股直通車， 一個大浪，北水南調，跟住咧就好多呢啲古靈精怪，跟住全新港通、滬港通咁樣。 2007年我都記得好多人炒噶，即係好多大學生已經入市 了。真係全民皆股啦！2007年，大學生借埋 P 窿嚟炒股票，撳信用卡碌爆咗。喂，呢啲就叫全民皆股啦。咁我哋再講翻對上一次全民皆股咧，就去到2015年，因為2015年樓價升。咁啊，有台嘅蕭生佢自己旗下嗰間財務公司都話好多人攞層樓出嚟按啲錢嚟炒股嘛。 係，我記得有講過。 依兩年有冇發生啲咁嘅事啊？樓價一路升，啲人淨係一個問題，買樓上車，冇第三個問題噶啦，冇人話會按樓出去買股票噶啦，係咪啊？我哋除咗感覺唔到啲人按樓去買股票，感覺唔到散户參與，即係唔係話散户完全冇買啊？散户都有買嘅。而且佢哋咧有啲網友講得啱㗎，而家個個用 Apps 㗎嘛，邊使喺銀行度撳機啊？講得啱。但係咧，你要知道散户而家係對於即係佢哋個嗰叫交易量或者佢哋嘅買賣咧，係佔個市場幾多咧？我可以話俾大家知，係少過20%嘅，即係佔個成交啊。 係， 因為咧以前散户咧，去到1997年高峰咧。去到70%-80%都係散户市，咪一日流冧咯，因為咧骨牌效應嘛，你頂唔住嘛。到2007-2008咧都好勁嘅，2015年都係好勁嘅，散户當時入市比例都好似去到60%，但係而家係好低，即係唔係話100個股民有15個去炒股，唔係，係 以前攞自己身上有100万現金嘅，可能咧就攞咗100万瞓曬身去買， 係借埋孖展添， 借埋孖展，仲要100万咧喺裏邊咧。哦，如果買中移動咧，可以買到400万嘅中移動添嚇，一開四。或者唔止啊，中移動好似4.5倍定5倍，總之你100万話佢可以買成400-500万嘅中移動啦。咁今次咧有冇人咁做咧？其實經歷過2015年嗰、那個叫做股災咧，同埋嗰個熔斷機制大陸嗰個咧，好多人輸到怕咗啊！買開股票嗰啲咧，我識得10个有9个斬手指，話以後唔再掂股票。 嗯， 真係買開股票嗰啲喎，係贏好多錢嗰啲喎。都已經話唔夠膽掂啦，唉，買翻樓穩穩陣陣，唉，股票都未贏過，甚至乎我可以同大家講，我有一個朋友，佢自己開股票行嘅，佢同我講啊，佢中環股壇叫做30年，開咗25年股票行，總共喺股票贏嘅錢有幾多咧？佢同我講係-1亿， 嗯， 即係輸咗1亿，總共依三十年嚟輸咗1亿，咁佢喺物業上賺咗幾錢咧？賺咗7-8亿， 嗯。 他說我只是買物業的，現在我股票我自己開股票行我都不炒，我都不賭，輸緊的。跟住另外還有一個是姓何的，當然不可以說他的名字，但是呢是股票行裡面也是一個老行專，也都非常有錢，買物業也都很多的。他在10几年的時候，我們去公司拜年，他拜年派1000元利是， 咁 佢咧當時即係佢都係開股票行嘅，同我講，佢話咧俾啲 tips 你哋啊，你哋千祈唔好同人講喎，煞有介事，全我哋當年幾個咧閂埋房門，真係唔講得出去喎，再三叮囑，唔講得㗎嘛。 係咩咧？ 叫我買2号中電， 嗯， 港燈， 係 煤氣，即係點啊？個市玩完啦，即 係。我就以為佢同佢講，嗱真係唔講得㗎。你聽住啊！嗱，呢個秘密就係唔好再炒股票。 佢叫我買，佢叫我買煤氣、港燈同中電啊！即係咩啊？ 咁都係叫你唔好炒咯。 個市玩完啦，真係唔好炒啊！佢自己做股票行噶。 唉，即係收息、收股息啦，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搞咁多嘢，收股息。哇！佢講到煞有介事，佢話咧：我副身家喺股票輸咗唔少，好彩啲物業幫我追翻曬咋。我依幾年靠住保本，就係靠依扎嘢保本咋。係，真係嘅。所以咧。不論大戶，不論小戶，喺依2-3年嚟，其實唔係啊，係由即係講我哋自董事開始咧，1973年股災到2015年，基本上香港嘅散户咧，個個已經輸到怕啦，唔敢買嘅啦。所以我當時我一路話俾大家知，由舊年開始，散户嗰個參與比例非常之低。以前有100万，真係會孖展孖到爆嘅。 嗱，都有網友問話：，喂，我哋一啲 MPF 啊、啲基金啊，都係買港股喎，咁算唔算係散户參與咧？ 我嗰個唔可以咁計噶嘛，因為你攞唔翻噶嘛，係嘛？你嗰個攞去買債券，你都係一樣散户參與噶。 嗱，唔係嗱，即係我哋根據定義咧，機構投資者咧就唔當係散户嘅，因為如果機構投資者當散户咧，咁就真係其實真係好多散户，但係呢啲係 professional 嘅散户啦。 係啊， 呢就唔係我哋傳統講。真係普通人去買啦， 係因為咧 基金佬係收你錢噶嘛，大佬。 因為咧你冇得贖回噶嘛，你嗰個 MPF 係咪啊？因為你冇得贖，你唔可以自己贖回咧。當然你可以 有啲基金可以贖，不過咧就嗰個基金經理 suppose 係一個行內人嚟嘅，就唔係我哋口中所講嗰種散户。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 MPF 啲嘢攞出嚟講笑嘅啫。咁講真咧，針對一本 iMoney 講話出邊散户有90%參與咧。喂，人數可能90%散户買翻股票都唔定啊！但係你而家聽翻嚟嗰啲，咪買一手騰訊咯，買2手匯豐咯，係依啲嘅啫。你聽唔到以前嗰啲咧？喂，真係一晚就會輸身家，跟住就跳樓，因為炒股票冇嘅，炒賭波就會跳樓。嗱，所以咧，我一路都強調咧，而家依個市去到咁高位，只能夠刀仔鋸大樹嚇。即係有個網友嚟挑戰我啦，佢話：喂！你話睇2月底見創新高，咁啊今年5月啊睇40000点，喂你敢唔敢賭啊？喂冇問題㗎，你有適合嘅賠率俾我賭㗎。而家我係苦愁緊冇人接呢啲賭盤咋，係咪啊？我想問下啦，而家30000点，當而家齊頭30000点啦，去到升到40000点喺5月份，係咪即係3个月內要升10000点啊？每個月升3000几点啊？咁我係咪要有翻一個好好嘅賠率啦？如果俾我買落去，等於買波膽啫嘛，係嘛？喂，即係今日 曼城主場迎戰呢個狼隊嚇，狼隊唔知係甲組定係英冠定係英超，咁狼隊贏嘅賠率係咪好高啊？我而家買三個月升10000點，係咪等於買狼隊贏數曼城10-0啊？差唔多啦，我諗唔止添啊。咁你話波膽效應應該有5000倍啊？咁當然我如果話5000倍冇人制啦。 嗱咪嗱，我即係要幫阿 Tony 澄清翻，有時佢掛住一輪嘴講咧，咁佢就都冇講得好清楚。嗱，首先佢覺得佢睇到40000點咧，呢樣嘢一係佢個人睇法，二佢都同意佢呢個睇法咧。雖然係佢係咁睇，但係呢個佢都同意呢個一個冷盤嚟嘅。佢向大家 recommend， 佢唔係 recommend， 佢向大家講解一個佢覺得有機會會爆冷嘅盤。係，咁 即係咧，即係你譬如一場波，實有人講喂5000倍波膽喎，不如我買啲博下啦。喂，即係2016年， 如果而家29000幾點、30000點，佢同你講緊五月去到32000點，咁你都冇乜特別啦呢個評論。 你咪講 緊 個字咯。 呢個我諗任何人估都可能會估得重嘅嘢嚟嘅，係咪？ 唔係，我唔係話特登講40000點出嚟挖眾取寵，而係咧將嗰個有機會發生嘅可能性咧，即係當然最依個係有即係、就是、個大户有機會將佢推上去依個指數啦。點解咧？坦白講，你就算話真係推到上去40000點，我亦都唔敢奮身買。你 Tony 出去夠撚膽買啫，買撚咗層樓，攞幾百萬，攞1000萬出去推曬落去買股票。我話俾你聽，我唔夠膽啊！到就算股啲網友想奮身，我亦都叫佢唔好，因為咧坦白講，而家始終係30000點，始終都係高位。但係咧高位唔代表唔買得嘅，高位唔代表唔會繼續升噶嘛，係咪？而家只係咧，我覺得依個位置有機會再推上去。而如果你可以把握到機會咧，用刀仔鋸大樹，我係教人哋專門教人哋咧，就買啲就嚟打靶嘅牛。當然咧，而家啲牛好嗰啲價好遠啦，最平嘅牛都要6-7千係嘛？咁你要買咧，買100000股就6-7千元啦，買一球就可能6-7萬啦。咁當然你有機會輸曬嘅喎，可能突然之間瞓醒，哦跌700點，你只牛打靶輸咗6-7萬。咁我唔係叫你去買依啲嘛，即係有機會你咪去搏下，以小博大咯。當然你話如果要穩陣嘅，不外乎買嗰啲而家當炒嘅股票啦。即係咧當炒股咧就唔係叫你買嗰啲仙股啊，亦都唔係叫你買啲創業板啊嗰啲咁嘅股票，係買而家最穩陣嗰啲藍籌。 係 嚇，咁啊藍籌都好多方面。 計正都輸唔死人㗎，即係買藍籌，即係個問題係入市時機咁解嘅啫。即係除非你話喂唔係喎，我連藍籌我都會輸身家嘅喎。咁咧，如果係咁咧，咁就真係另一件事。咁我點睇都唔覺得似會係咁嘅。 嗱，而家依個現階段咧，如果你話個市挫咗落嚟，大家而家去買咧，我相信咧就安全嘅。如果你係買藍籌，點解咧？因為舊年11、12月嘅時候咧，都試過恆指由30300幾嘅高位咧，啊唔係30700幾。係嘛？啊唔係啊，記錯，30300幾高位，掟落去28100。 系 爭啲輸埋，跌咗差唔多2000幾點啊！嗰下跌落嚟都好驚噶，個個都話股災噶。其實當然咧，冇今次咁恐怖。點解咧？因為今次美國2日跌咗過千點，其實美國從來未試過嘅。但係點解咧？往往任何嘢人一世咪一世都要試下嘅，因為美股已經冚到上20000幾點啦嘛。美股以前長期喺12000點、10000零點嘅時候，梗係唔會跌1000點啦。但係而家美股係20000幾點啦嘛，跌1000點，我話俾你聽啊，今年大家會見好多次美股升1000點跌1000點呢啲局面㗎啦，因為咧你個基數大咗嘛，即係零七年咧，我哋會見到一日升2000點喎，亦都會見到一日跌2000幾點喎，就係因為那個基數大咗，所以咧大家唔使太過介懷嗰個哇一日跌1000啊，一日跌2000啊。 2008年嗰陣時候，金融海嘯之前，其實道瓊斯股指跌幾百點已經是股災嚟 嘅。係啊，跌500-600點已經股災㗎啦。 跌400幾點嗰日，跟住嗰日港股已經跌1000幾點。 因為佢係慢鬆啲點啫嘛，當時跌到8000。 咪個百分比大好多嗰陣時，跌400幾點。 係啊，即係佢已經跌咗成5% 㗎啦嘛。咁所以咧，你要計個 percentage， 其實咧幾個 percent 當然啦，跌過千點梗係大咧個點數，但係由於個基數大同埋咧。全球嗰個量化寬鬆咧，令到錢係真係變咗值嘅。咁錢變咗值咧，有個問題就係咧，有錢佬識得錢揾錢，窮人唔得啊嘛。 嗯， 係咪？嗱，我哋之前節目曾經做過啦，就係咧，而家喺私人銀行可以借到好平嘅錢。咁咧，好多有錢佬咧，其實佢哋唔係淨係炒。而家你有錢佬最中意玩咩咧？就係喺私人銀行咧，就借錢出嚟揾錢。 嗱，佢哋咧，因為而家一般私人銀行個門檻係$100,000，當然依個係 minimum charge 嚟嘅，最少嘅。咁有錢都梗係唔係$100,000落去咧，可能係5,000,000啊、1億美金啊，或者2億，甚至乎更加多嘅錢啦。咁佢哋係做咩咧？樓又嫌貴，又要俾嗰啲雙倍印花税又貴係嘛？ 係。 咁股票又唔敢炒喎，嗱有錢佬，而家香港有錢佬係唔敢炒香港股票嘅。我可以同大家講，即係我識得嗰啲全部都唔炒嘅。佢哋買咩咧？買債券。是買一些很穩陣的，譬如匯豐債、長江債。我當我節目講過啦，而家私人銀行借貸利息咧，若果係1.7厘呢個上下，譬如1.8啊，或者1.6啊、1.5啊咁上下啦嚇。咁佢哋借呢啲錢出嚟咧，買一啲企業，譬如話去到講長江實業嘅債，企業債有4厘半喎。 嗯哼。 嗱，咁當然佢嗰個錢係槓桿啦，譬如$100,000咁計，4厘半就1年有45,000。美金的息啦，即係我哋唔計咩貨幣咧，100,000計，4厘半係咪100,000？係咪有45,000咧？但係佢嘅成本只係17,000啫，而佢仲可以借你2-3倍。如果你買長江嗰啲，可以借我諗借到4倍都得啦。咁你本身嗰個本錢100,000，你已經賺咗45,000息差啦嘛。再問銀行借多300,000嚟買啲債券，300,000嘅債券一年就有135,000，係咪？扣翻51,000成利息嘅，當你1.7厘啦嚇，佢計到準啦。你嗰個實際咧係賺咗90,000+，135,000減翻51,000啊嘛，80,000當80,000一齊投，當85,000啦嚇，加埋你自己嘅45,000咧，就有八加幾多啊？85,000+45,000，13,000啱啱好，係嘛？咁即係話咧，你100,000嘅成本，只要做一轉財技。你就可以收13厘， 係 有錢佬係咁樣賺嘅而家，佢哋係唔敢買股票嘅，咁咧，所以咧而家發展到咧私人銀行係大行其道噶啦，所以咧加埋依個因素，我可以話俾大家知，香港人嘅股票啊，香港嘅股票就唔係香港人炒嘅，佢嘅目標亦都唔係你， 係 真係 唔係呢個好多人都咁講，好耐之前都已經講， 係。 個散户個佔個百分比其實好低嘅，香港股票市場。 依個我其實一路都舊年開始講嘅啦，點解而家個股市買得好安全？原因所有貨都係俾基金揸曬，全世界有咁多揾食嘅基金，佢哋大家係有默契嘅，一齊將個市踢上去，一齊大家一齊炒，跟住年尾咪有業績咯，業績賺咗錢咪分紅咯，係咪？跟住咧。他們又可以做衍生工具，當然啦，今次的浪是全世界的，不是只是香港的，所以呢不會這麼短印就炒完，所以我當時都即是上一個禮拜都好到現在美股即使有兩天跌過1,000點，已經是比低位跌了下來可能10%，我仍然是覺得連今個月尾2月尾是有機會創新高的，因為一天升了1,000點，一天升了900，3-4日就擒了上去新高的了，不是很難的啫，你看現在的指數喂喐下都發一發都幾廿點的啦，係咪先？所以咧係唔難衝上去嘅。咁第二啦，我哋再想探討多個問題咧，即係咧我哋既然認為有個咁嘅即係有咁嘅大機會啦，嚟緊個市，所以咧我哋咪同而家啲即係聽眾講，咁你係咪幫莊家派貨啊咁樣？係啊，即係 點樣回應呢點？亦都有網友提出嘅。 好好笑，我幫邊個莊家派貨啊？你我從來都唔噏 number 嘅，因為咧，我覺得股市咧睇個股我睇得好差嘅，即係我自己唔係睇得好準嘅，有時啲股票啊，逐一隻，因為咧每一隻你要捉得好準咧，你要佢親身炒過、買過、蝕過，你先至有即係咧對佢嗰個步穩啊，嗰個步速會掌握到。當我感覺到整個大市咧，講真，大市都捉到冇辦法百分百捉到正啦。我都估佢跌唔到咁多，都係諗住佢跌2,000幾點，點知跌夠4,000幾係咪？即係估唔到噶嘛，亦都諗唔到美國會跌1,100啦。即係而家事後睇翻啊，可以，因為咧而家個基數大咗，今年咧一定係即係分我哋根據客觀嘅事實分析啦，唔係哇你自己憑空想像出嚟嘅係嘛？憑空我都諗唔到跌過1,000點啦。係咪先？所以咧嚟緊，即係你話幫依、這個，如果我係幫依個大户散户咧，我就係幫恆指服務公司散貨咯。 恒生指數 係啦，同或者幫道瓊斯公司咯。係嚇，依兩個最大。 呢個真係太大啦！咁啊，所有變咗預測股市嘅人都變咗係即係派貨同埋接貨， 嗱， 咁啊呢個有啲 practical 嘅難度喺度嘅。 唔係，我咧會介紹啲咩股票俾人哋咧？嗱，下一節我會同大家講下咧，乜嘢係可以買嘅股票，乜嘢係唔可以買股票嘅。嗱，因為而家呢節已經20分鐘啦，已經夠鐘啦，我哋咧唔夠時間，下一節翻嚟再傾。 好。